眼匆匆的尽头，所以选择不愿为你守候。时间在穿梭，悲欢离合散不休，谁残留？没有谁能陪你到最后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喜欢看你穿的服装，喜欢听你回放老广播，因为朋友，你微笑老道，让我怦然心动。 一直活在你眼中， 那么多年，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很像，心意相通。 我不断把流沙来歌词背诵，预备你久不久为默默心痛。 这些心事我无法形容，只有你一个听得懂。只要借耳朵给我几分钟，你就成为我的英雄。 不错 不错， 当年你来找我发泄一通，你只怕 你的电话接不通。你总会给我吹吹风，你总有办法让我心情放松。看看看， 又看到你的笑容。听你回放老广播，因为朋友，你微笑老道，让我怦然心动。 一直活在你眼中， 那么多年，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很像， 心意相通。 你是我囊中， 不要让你活在梦中， 借我几分钟， 我会记住每一分钟。 说话你为什么都认同？ 啊， 为什么？ 有的时候我比你还要激动。 想过去一起吹吹风，找个老地方能看一看星空。 去看那半透明的天空。喜欢到你像个糊涂虫，喜欢听你回放老广播，因为朋友，你微笑老道，让我怦然心动。 你是我最佳听众， 好像 很像， 心意相通。 我也是你，为何只想到你，又为何你会准时出现我面前，不让我失控。 因为你是我想要喊痛，因为我也有需要喊痛。

用在彼此心间，不卑无争怕红颜。家亲，只言三句不分明难断、啊、我要这七帮有何用，我要这兵花又如何，还是不安，还是一 怕不愿回首的过

住的你，一句话催醒你，像我的话， 像我的话，我们是心牵着心的朋友，甚至为你接头，你回头。 风吹破旧岁，我的心已决。

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